我上个礼拜呢就过咗国语部，讲嘅道呢就係呢篇道。佢哋啱啱呢係有三位嘅弟兄姊妹受洗，我又係讲呢篇道。今日呢粤语部好高兴 Jennifer 同埋 Peggy 受洗，我又係讲呢篇道。当然一篇係国语，一篇係粤语，但係点解讲呢篇道呢？其实同一个新人嘅生活都係有连带嘅关系。我哋能够係从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嚟到學習，我哋点样能够面对难题嘅时候能够係克服，能够行喺神嘅旨意入面。耶利哥城其实係亚摩利人嘅首都。耶利哥城喺迦南地三个最大嘅城市当中嘅其中之一个。佢喺迦南地嘅中心部分，所以攻打耶利哥城呢其实是一个好好的战略。当以色列人征服了耶利哥城之后，就能够将敌人南北来到分开，敌人不能够联手来到一起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能够是将他们逐一击败。耶利哥城是没有巴比伦城那么宏伟，巴比伦城我们知道可以同时给六辆的马车在上高城墙上高来到赛跑，耶利哥城就没有那么宏伟了，没有那么大。但是耶利哥城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被所有发掘出来考古学发掘出来所有的城市是最古老有城墙的，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有两个围墙围住的，有两栋城墙围住，最外的一层是建筑在赌场的上高。我说的不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这个赌场是赌住泥土。为什么需要赌住泥土？原来耶利哥城是建立在山上的斜坡上，整日落雨的时候都有些泥土冲落来，如果你不找个赌场赌住呢，慢慢慢慢耶利哥城的根基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他们有个赌场赌住。赌场自己已经是12至15尺高了。赌场的上高呢就是第一层的外墙，这个最外面的围墙正是个厚度已经是6尺那么厚，高度是20至26尺高。你想想耶利哥城是几咁的宏伟，这个只不过是外墙，内墙在算外墙之内的15尺，在算赌场的高度再上46尺。你想想耶利哥城是一个真是一个堡垒，只是靠以色列人的能力根本是没有可能将耶利哥城是攻下来，没有办法是可以征服耶利哥城。今时今日你去到耶利哥这个地方，你仍然能够见到部分的城墙仍然存在。在约书亚记的6章1节，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你说为什么那么严谨，为什么没有人出入城门呢？其实早在约书亚记的2章已经告诉我们听，妓女拉合是讲给探子听，在2章10节，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的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云和恶，将他们进行毁灭。那些迦南人听见以色列人的消息就已经很害怕了。这个是还未过约旦河去到迦南地，当他们真的过了约旦河去到迦南地，他们就更加害怕。在约书亚记的5章1节，说迦南人的心都消化了，完全是没有胆气，所以他们将城门是关闭，非常之的严谨，无人出入，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见到今天我会跟你讲一共有4点，怎样我们是能够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难题，怎样我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站在神那边，我们就已经得胜。 如果我哋企喺神嗰边，我哋已经得胜。记唔记得我上次同大家讲，约书亚见到耶和华嘅元帅，佢就问耶和华嘅元帅：你喺我哋嗰边啦，定系喺到我哋敌人嗰边？呢、这个耶和华嘅元帅话：两样都唔系，我系喺树耶和华嗰边，我喺树神嗰边。所以我哋要好小心，我哋要企喺神嗰边，我哋就已经得胜。呢、这个亦都系约书亚记嘅六章二节话俾我哋听。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嘅王，并拜能嘅勇士都交在你嘅手中。嗱，其实呢度系耶和华嘅元帅同约书亚嚟到讲说话。我哋点知道啊？圣经嘅原文系冇分到章嘅，所以第五章同第六章系黐埋一齐。啱啱第五章尾先至讲完，约书亚见到耶和华嘅元帅，耶和华嘅元帅叫佢除咗脚上嘅鞋，啊要自洁，约书亚就服从命令。六章嘅一至节二节，六章嘅头开始，耶和华嘅元帅就教约书亚点样攻打耶利哥城。但系你话唔系噃？喺住约书亚记嘅六章二节，明明话系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唔系话耶和华嘅元帅晓谕约书亚。其实呢度同埋出埃及记嘅第三章系好相似。出埃及记嘅第三章，摩西系同埋耶和华系会面，耶和华喺树荆棘火焰入边。出埃及记嘅三章二节话耶和华嘅使者喺树荆棘火焰入边，但系出埃及记嘅三章四节话耶和华神喺树荆棘火焰入边呼叫出嚟同摩西讲说话。有冇见到耶和华嘅使者同埋耶和华嘅名字系能够相替换？亦即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自己。所以在约书亚记，耶和华的元帅亦都是耶和华，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旧约。我刚才说，如果我们站在神那边，我们已经得胜。这个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自己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世界，你们不用怕。在树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基督又说：我已经战胜撒旦。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已经胜过撒旦。所以神同约书亚话：我已经将耶利哥城交在你的手里面，你们不用怕。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当我们站在神那边，当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已经得胜，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难题，克服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困难。第一点就是要站在神那边，我们已经得胜。第二点呢，我们要记得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是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当神说我已经将耶利哥城交在你的手中，约书亚可能以为他要带着兵马用刀用枪去攻打耶利哥城，但是不是的。约书亚记的六章三至五节说：你们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你们各人要往前直上。好多时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智慧去想，喂，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给我这样的命令。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就怎么样，我们就不去服从。我们要明白我们才要服从。但是你看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样做。 神叫他们围绕个城，他们就围绕个城，他们不问为什么，最后神就将耶利哥城赐了给他们。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九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是高过我们，就算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他的命令，我们一样是要服从。你能不能够想象一下，你是约书亚，你走去跟你的官长士兵说，我现在有个战略了，你们怎样攻打耶利哥城呢？每日围绕他行一次，六日都是这样，然后第七日围绕七次，大声呼喊，那个城墙就会倒塌的了。你能不能够想象约书亚同士兵这样讲的时候，士兵怎样想啊？哇，这个将军不是癫的，就是傻的。神经一定有毛病，怎会这样攻打耶利哥城？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战略啊？神是要给世人见到，攻打耶利哥城绝对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能够做得到。我刚才讲了给你们听，耶利哥城是一个堡垒，非常之的坚固，怎打呢？两个围墙，以色列人又没有粮食，刚刚出旷野，又没有兵器，又没有受过训练，怎样走去攻打耶利哥城？入面还有巨人的，有巨人，怎打？没有可能的。所以神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二节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他命令以色列人抬着个约柜，在军队的当中围绕着耶利哥城来行。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当我们与神同在，行在神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胜利。在你的生命当中，神有没有叫你做些事你是认为很不合理的，但是神感动你去做，有没有呢？你愿不愿意去服从他呢？你要知道，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我们要服从。除了我们要服从，除了我们要行在神那边，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记得要有坚强的信心。围绕敌人的城来到行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很危险的，敌人随时可以冲出来的。敌人冲出来，你是保护的约柜呢，还是你保护祭司？祭司不懂打的，而还是你自己自保？你想想有几危险的事。但是当约书亚讲给以色列人听，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六至到七节应该怎么做，在到第八节以色列人就立刻服从，毫无疑问无条件这样来到服从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约书亚不是将全部的计划讲晒给以色列人听，他是将每日要做的话给他们听。第一日你围绕一次，第二日你围绕第二次，去到第七日，我谂啲以色列人好开心，今日可以攻打耶利哥城啦。约书亚话唔系啊，你哋今日唔系围绕一次，你哋今日要围绕七次啊。嗱，你谂下以色列人真系需要有好大嘅信心。喺书希伯来书嘅十一章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在新约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节同样话给我们听，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大声呼喊，城墙就倒闭。经文在希伯来书还讲得很清楚，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以致耶利哥城是倒塌。你说哎呀拗晒头咯，圣经就是这么自相矛盾的了。啱啱约书亚记六章二节先至话乜嘢话？系耶和华双手将耶利哥城俾以色列人噶嘛？而家咧希伯来书新约就话唔系，系以色列人嘅信心。 以致是攻打到耶利哥城。喂，边个是啱啊？新约啱定旧约啱啊？你圣经有冇可唔可以一致啲啊？喂，其实两样都啱㗎噃。喂，你话点可能啊？嗱，就系好似救赎都系一样救恩。嗱，系咪神拣选我哋啊？绝对系，每个坐喺度嘅基督徒都系神拣选。系咪我哋拣选神啊？当然亦都系啦。今日你见到两位阿 Jennifer 同埋阿 Peggy， 佢哋就系拣选神，愿意喺众人面前嚟到受洗，系佢哋拣选神。咁你话系神拣选我哋，就唔系我哋拣选神噶啦？点解咁矛盾噶？嗱，有一个老牧师，佢叫做 Henry Ironside， 系我好中意嘅一位老牧师嚟。佢对救赎系有一个好有意思嘅解释。佢话救赎就系好似一个人行喺一个走廊嘅入边，去到尽头见到有一道门，嗰道门嘅上高就有一节嘅经文，系约翰福音嘅10: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耶稣基督话：我就是羊门，任何人从呢道门入嚟，你一定能够得救。呢个人话：好，我愿意接受。推开道门就走咗入去，入咗去入边，佢发觉有张台啊，台入边有个筵席，筵席上高有佢个名喺度啊。哇，神一早就已经预备佢会入嚟。佢拧转头再望下个道门，门嘅上高都有一节嘅经文，以弗所书嘅1: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是不是神拣选他啊？是。是不是他拣选神啊？都是。他是有时间空间那一边，他是愿意在某年某月某日决志来到相信神，就是好像 Jennifer 和 Peggy 一样，愿意决志来到接受神，愿意走入这道门，是有时间空间那边。入了去之后是没有时间空间，他发觉原来神一早就已经是拣选了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是拣了他。所以走回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不是神将耶利哥城赐给以色列人啊？绝对是。是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信心凭着信心得胜啊？亦都是，完全是没有矛盾。嗱，我告诉你信心是什么？信心是相信神已经给了你的应许，信心是相信神已经给了你的应许，这个就是信心。在约翰一书的5:4，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神一早就预定，我们是从祂而生，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一早就拣选了我们啊，使到我哋得胜。但系若果我哋真系服从佢嚟到得胜，我哋发觉原来呢个就表现出我哋嘅信心嚟。约翰一书就俾我哋见到神嘅拣选，我哋嘅信心系摆埋一齐，系相提并论，两者都系正确，完全系冇矛盾。你愿唔愿意依靠神嘅能力嚟到服从神？就算神叫你在你的敌人面前暴露出你的弱点，你愿不愿意去服从呢？除了我们需要有坚强的信心，第四点我们需要是有坚定的内心。在约书亚记的6:10，经文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你能不能够想象以色列人每一日围绕耶利哥城来到行走的时候，那些迦南人在做什么？他们可能走上个城墙那里来到观看以色列人，看他们怎么样。第一日以色列人来到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大件事了，末日到了，他们真是来攻打我们了，我们死定了。但是他们见到以色列人围绕着个城走一圈就回家了，回去他们自己的营地，回去吉格那里。 第二日佢哋又嚟啦。啊，嗰啲迦南人话：哎呀，今日真噶啦，今日一定系末日到啦。唔系、哦，佢哋又围绕一次，又翻屋企。我相信到第三日、第四日，佢哋已经吓揞住个肚喺度笑。哇！你哋攻打城原来就系咁样攻打噶啦，日日围住个城嚟走。喂，有冇啲新花款啊？你哋有冇用噶？你哋可能佢哋仲喺度闹紧佢啲以色列人喺城墙上嘘佢哋闹佢哋，仲喺度闹以色列人嘅神。但系以色列人点样啊？仍然忍耐唔出声，佢哋有坚定嘅内心。F.B. Meyer 佢话唔出声是服从神最难的命令，要我们不出声来到服从神是最难的命令。为什么？我们都习惯向神来到投诉，我们都习惯向人来到诉苦。在这个世界这么多杂音的世界，你叫人不出声就真的拿命。但是神要我们来到聆听祂的声音。神说你们要静下来，你们要静默聆听我的声音，排除世界上的杂音，来到是与神独处，来到聆听祂，等候祂。在《诗篇》的46篇10节说你们要休息，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你们要住手，不要动手，要知道我是神。英文的版本呢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以赛亚书的14章14节，为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以赛亚书的30章15节亦都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警自不肯。好多时候我们都不肯来到静默，我们要人家知道我们怎样想、我们要讲给人听。为什么？我们个个都是自私自我的人、个个都想给人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东西。但是神就叫我们等候祂，祂先至带领我们。你说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啊？不是吧，以色列人有围绕住耶利哥城来到行走，就表明他们是有与神同工，他们有做自己应该做的部分。但是神要他们静默，不要出声。与神同工的时候静默下来。很多人都很着重胜利，最后的胜利。但是最后的胜利往往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胜利的过程。怎样能够得到这个胜利？这个过程神就是要以色列人来到学习，要他们忍耐，要他们是静默来到等候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功课。在箴言的16章32节说，自服己心的强如取胜。这个就跟今天我们讲的故事是息息相关。怎样能够取胜啊？你先要自服己心。你要得到外在的胜利，首先你要得到内在的胜利。你要自服你自己的心。这个是旧约，新约保罗亦都有很相似的经文，就是在树哥林多前书的9章27节，他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在说攻克敌人之前，你要首先攻克你自己，你要有忍耐，你要等候神。在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将军叫做 George Patton。 这个将军他是想提升他手下来到做将军，但是他不知道提升哪一个，他就想出了一个计仔。他叫所有的候选人都来到，每人掘一条8尺长6尺阔6寸深的一条渠道。哇，当这些手下在掘的时候就叫苦连天了。有没有搞错啊？咁浅的一个渠道有什么用先得啊？掘泥我一铲铲下去都深过6寸啊，掘条咁嘅样有什么用啊？另外那个话， 哎呀，咁熱嘅天揾我哋嚟掘，啲唔係開玩笑係嘛？冇計嘅，啊叫我哋掘啲咁嘅嘢。啊，另外又有個話，喂，今時今日掘啲咁樣嘅渠道都係揾機器㗎啦，邊度仲揾人嚟到掘㗎？另外嗰個就話，就算揾人掘，都揾啲兵仔啊、卒仔嚟到掘啦。我哋都就快做將軍啦，有乜理由叫我哋嚟掘啦？啊，唔通？最後有個人話，埋怨乜嘢啊？你哋咁多聲氣啊！嗰、那個傻佬個白痴友叫你哋掘，你哋咪掘咯。咁多聲氣做乜嘢啫？嚇！原來個將軍喺後面聽緊噶，佢哋講嘢。邊個得到被提升升職啊？最後嗰、那個。唔係因為佢話將軍係傻佬白痴友，因為佢話你哋咁多聲氣做咩呀？你哋要忍耐啊！佢叫你做乜你就做，你哋要服從。嗱，呢個係嗰個將軍所希望聽見。嗱，以色列人都係一樣，神係訓練佢哋要忍耐力，所以係叫佢哋圍繞住個城一日一日嚟到行走，去到第七日先至將呢個城是交给他们。同样我们都是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有很多的难题需要克服，但是我们需要倚靠神，需要忍耐来到是静默等待他与神同行。最后耶利哥城就被毁灭了。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至到十六节说，第七日的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晓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扰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当他们真是呼喊的人时，那个城墙真是倒塌了，他们就占领了耶利哥城。在树1990年在 New York Times 是登了一篇的文章，叫做《信徒在耶利哥战役中的得分》，很有趣，一个名字。这个作者是多伦多大学的考古学家，他叫做 Bryant Wood。 他在那篇的文章说，他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圣经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利哥城已经倒闭了，已经被灭了150年了，去到根本没有耶利哥城。这个 Brian Wood 说不是啊，他用 Carbon 14 用碳14的测年测到耶利哥城被灭的日子应该是在树后铜器时代，应该是在树公元前的1400年。这个就正符合了圣经所讲的时间，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就是那个时候。另外这个作者说，他亦都能够证明，当以色列人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应该是春天。这个是很重要，因为约书亚记的三章十五节话给我们听，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迦南地的时候，是收割的日子，水是涨过两岸。什么意思啊？以色列人第一次收割的日子就是春天。那个时候黑门山上的雪在到这个冬天的时候积满了雪，春天的时候开始融雪了，水流到去约旦河那里，所以河水是涨溢两岸。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是春天，这个 Brian Wood 说耶利哥城被毁是春天。还有这个 Brian Wood 亦都说，根据遗址耶利哥遗落来的这个废墟，能够是判断耶利哥城是自己倒塌，不是经人手去攻击将城墙来到是毁掉，而是自动地倒塌了。很有趣，这个亦都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另外有一样是很有趣的，就是在树讲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说那个妓女拉合，她一家人都是住在树城墙的上高。约书亚记的二章十五节， 嗱，若果佢住喺城墙上高，若果城墙系倒塌嘅时候，佢嘅屋企会点样啊？照样都会倒塌，生灵淘汰。但系唔系噃？经文话佢哋一家系幸免，佢哋嘅屋企系冇倒塌到，佢哋系得到救赎。点解呀？因为佢哋将朱红色嘅线绳绑喺个窗上高，所以佢哋一家都冇事。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神迹嚟。嗱，头先开始嘅时候，我俾大家睇，我话你哋而家去到耶利哥，仲会见到有部分嘅城墙存在。我相信嗰度就系拉合嘅屋企啊，系冇谂到就系嗰度嗰个部分。嗱，跟住经文话喺约书亚记嘅六章二十一节。又将城中所有的北区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嗱，有好多人话圣经、啊、你哋嘅神真系残忍啊！点解会咁样做？我记得我讲《生命记》嘅时候，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从撒录中看神嘅怜悯》。从撒录中看神嘅怜悯，你话撒录都有怜悯嘅咩？系啊。神等待迦南人的悔改等了四百多年，圣经告诉我们听。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好像拉合一家？拉合就是、啊、他全家悔改接受神，以致是没有遭到灭亡。这一个就是神的怜悯，是不断地在说等待人来到悔改。现在还有很多人未接受神，神在树不断这样来到等待，希望他们能够接受。神不愿有一人的沉沦，但愿万人都能得救。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听神他是怎样。最后我们见到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神要灭绝迦南，就是在生命记的二十章十六至到十八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血气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黑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免得他们教你们学习他们一样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不要以色列人学习他们拜偶像的习惯。为什么你说拜偶像这么得人怕啊？去到士师记的第一章，我们下一年就会讲士师记。我们见到经文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不单止没有照神的话，他们没有是灭绝迦南人，以致他们最后真是学习迦南人来到拜偶像。他们离弃神，他们甚至学习迦南人将自己的仔女烧了来到是献给他们的偶像。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神是叫他们是灭绝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非常非常之的可憎可恶。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一节，说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嗱，你说为什么要烧咗耶利哥城啊？因为有很多的尸体很难处理，所以神是叫他们烧咗耶利哥城。而这个亦都是吻合考古学家所发现，就是耶利哥城是有被烧毁的这个迹象。嗱，最后我们见到将这个城烧毁，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在说末世，耶稣基督会再次回来带领众圣徒来到得胜。在那段时他会捉住撒旦，他会擒拿住敌基督，他会捉住假先知，将他们扔进去地狱火湖里面。这个令我想起、这一场火就好像末世的那场战争一样，是很相似。嗱，其实约书亚记入面所讲的完全都是历史的事实，你由考古学家能够证明的事，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完全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亦都是预表住有另外一场的战争在末世会发生，就是我为耶稣基督 带领我哋得胜嗰一场。点解我会咁讲呢？因为如果你睇嘅话，喺《约书亚记》入边嘅战争系好奇怪，尤其是攻打耶利哥城边嗰场战争，非常之嘅诡异，非常之嘅奇异。点解啊？有三点我哋可以见到。第一点就系呢场仗祭司系上战场。一般嚟讲，以色列人打仗，祭司同埋约柜都系唔上战场。当十二支派去征战嘅时候，利未人应该系留守，应该系喺树圣殿入边嚟到侍奉神。嗱，你话十二支派唔见咗利未人，仲有十二支派咩？有，因为约瑟系由佢两个仔马拿西同埋以法莲嚟到补上。约瑟就好似长子一样，得到双倍嘅封地，所以仍然系有十二支派。咁你话约柜唔想战阵？唔系噃，喺树撒母耳上嘅四章四至到五节，我记得以色列人真系带住个约柜去打仗噶噃。系啊，嗰次系同腓利士人嚟到争战，系嗰啲长老擅自作出决定，带埋个约柜代表神与佢哋同在，结果点啊？结果被腓利士人大败而回，连个约柜都俾人掳咗去。嗱，呢个系第一个奇怪嘅事。就是祭司会上战场。第二样奇怪的事就是他们在这里安息日来到作战。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说，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因为是安息日，不可作工。他们六日围绕着城，每日行一次，到第七日他们说，哎，今天安息日了，可以安息。不是啊，你们还要行七次啊。不是说行一次，你还要七倍的劳作。这个完全是跟神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违背的。这个是第二个奇怪的事。还有第三样奇怪的事，就是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四节、五节、六节、八节、十三节，有五次出现羊角，原文是 Yobel Shofar。 Shofar 就是角和号，好似喇叭咁啊，爱嚟吹嘅。Yobel 系咩啊？系羊。但系除咗约书亚记嘅嗰五次，同埋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三节话系羊角，除此以外，喺树利未记嘅廿五章出现十八次，民数记出现一次，一共十九次喺树约书亚记外边，代表乜嘢啊？系禧年啊，禧年啊。咁你话点解打仗会吹禧年嘅角啊？打仗唔系应该吹紧急警告嘅角咩？就系好似以西结书嘅三十三章三至到五节，点解要吹禧年嘅角啊？禧年嘅角系庆祝嘅角嚟嘅，你都未打赢仗，你就已经庆祝，点解咁奇怪啊？嗱，就令我哋谂起耶稣基督喺树路加福音嘅四章十八至到十九节。在说圣殿里面有人给一部圣经给他，他就开始读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至到二节。他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有没有见到禧年这个字啊？点解系禧年啊？被掳嘅得释放，受压制嘅得自由。禧年系乜嘢啊？每七年系一个安息年，第七个安息年就系七七四十九年之后嘅嗰一年，第五十年就系禧年。逢亲你系奴仆，你做仆人嘅要归还你自由身，俾翻你自由，就系好似耶稣基督所讲，被掳嘅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是禧年？他报告好消息福音，我们接受他的全部是从罪入面得到释放，能够是被释放出来。这个就是禧年，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有很多人注意到耶稣读这些经文，他是漏了一节，他是没有读到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第二节神报仇的日子。为什么他没有读啊？ 报仇的日子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不是他第一次的来临。他第一次的来临是好消息啊！各人从罪入面能够被释放，若果是接受他的话。但是第二次的来临呢，在末世将会是审判，将会是报仇的日子。那你说这样都是欺年？是欺年啊，为什么啊？当耶稣基督战胜撒旦，一切就会归还给神。现在哪个掌权啊？神比撒旦来到掌权在这个世界。但是当耶稣基督打赢了撒旦之后，一切都要归还给神，这个就是禧年了。因为在禧年所有的地都要物归原主、这个就是禧年。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是以色列人日历的禧年，我相信他第二次的来临都是以色列人日历的禧年。那你说又说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几时回来的？是没人知道是哪个禧年他会回来，但我相信他回来是一个禧年。刚才我们见到那一场仗，其实就是在启示录第七号的那场战争。经文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叫，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同样在启示录的八章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第七印是什么啊？就是七号的审判。在七号的审判之前是有两刻的寂静，就是好像约书亚里面所说不可以出声。在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三节，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我们见到羊角了，就是禧年的角。为什么是七位祭司啊？过约旦河的时候样样都是十二的，十二块石头来到建立一个石碑来到纪念过约旦河。为什么现在变了七个祭司啊？启示录的八章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又在住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三至到十四节，为以色列人每日围绕住耶利哥城行一次，六日如是。在住启示录的八章七节至到十章七节，是六号的审判。每一个审判就是一个天使吹响号角一次，所以是每个审判是一次，就好像每日围绕住的城行一次一样。第七日呢，在住约书亚记的六章十五至到十六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给你们了。这个就同埋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是一模一样。第七位的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记不记得我刚才跟你说，禧年的时候一切都归还给神，归还给耶稣基督，都成为主和主基督的国。为什么他们围绕的城是七次啊？因为第七号就是七碗的审判，全部七碗就是七次，所以他们是围绕耶利哥城第七日是七次，就是七碗的审判的意思。我跟大家以前都讲过了，两部书两个的领袖同一个名字，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是救主希伯来文，耶稣呢耶和华是救主的希腊文。两部书所讲的战争都有很相似的敌人。当神叫阿伯兰进入迦南的时候，一共是有十个国家，在树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至到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但是当约书亚真的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只剩下七个国家。我们都见到在末世的时候都是有十个国家，七头十角，是吧？十个角，还有那个大的人像，十只脚趾都是代表敌基督，是有十个联盟国在树末世的时候。最后但是说在十个国里面 出了一个小角，但以理书的七章七至到八节告诉我们，这个小角是使到其中三个角连根拔起，所以十个国家最后又变了七个国家，跟约书亚记一模一样。两部书都有两个使者，在约书亚记二章就是两个探子，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去传福音给拉合一家。为什么只有两个探子啊？民数记有十二个探子的，因为启示录第十一章说有两个见证人在树末世传福音，一模一样。我们都讲过希未人其实是很奇怪的，原本迦南的十国没有他们的，创世纪的十五章、突然间出了来，他们又怎样、去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扮鬼扮马，扮到自己行了很远路，要跟以色列人来到立约，一个鬼诈的约。末世呢，敌基督的国他亦都是一样，七印当中的第一印是什么？启示录第六章，敌基督骑住白马，手中有弓无箭，代表他是个和平的使者，他是跟多人立约。但以理书的第九章，这些约都是鬼诈的约，其中他会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好像希未人一样。今日所讲的攻打耶利哥城就是七号的审判。如果你留意的话，我们已经讲了七印七号在《约书亚记》的里面，将来还会讲七碗的审判，非常之精彩。你说两部书讲一样的东西有什么意思？是让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启示录，能够更加明白。就如好像现在有很多人说，在书启示录里面的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是循环的审判，讲的是同一个的时期，不过是氹氹转循环的在住审判。照我们今天约书亚记这样来看就不是了，是什么？是有时间性的，一日一日这样，是一条直线的，是有历史的。所以我们见到循环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教导是错的。如果你记得有个叫做 Bible Project， 就是用漫画来到介绍圣经每一部的书本，他们就是说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是循环，但我们见到是错误。另外又帮我们明白到，很多人说没有千禧年的国，我们在住约书亚记我们见到吹什么号啊？禧年的号。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回来是禧年，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的国度，所以我相信绝对是有千禧年的国度。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七节，为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我们要与神同在，我们要站在神那边。有没有见到刚才我们讲的最后那场战争在启示录啊？哪个得胜啊？耶稣基督得胜，是吗？已经定了的了，胜过撒旦，胜过这个世界。我们只需要站在神那边。当我们见到我们日常有难题，我们要怎么做啊？站在神那边已经得胜。我们还要知道神的道路，祂的意念超过我们的道路和意念，我们要无条件来到服从祂。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我们要有坚定的内心。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约书亚记，感谢你给我们见到约书亚记和启示录相似的地方，给我们知道你已经是得胜，末世的那场仗胜负已定，你就是那位得胜的者，一切都要归还给你。所以我们不用怕，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见难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站在你那边，这样我们就能够得胜。我们还需要无条件这样来到服从你，我们要有坚强的信心，我们要有坚定的内心，以致我们是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